如果我是 DJ， 是 DJ， 是 DJ， 是 DJ， 是 DJ。如果我是 DJ， 是 DJ， 是 DJ， 是 DJ， 是 DJ。如果我是 DJ， 是 DJ， 是 DJ， 是 DJ， 是 DJ。如果我是 DJ， 是 DJ， 是 DJ， 是 DJ， 是 DJ。在我左边，我是午夜 DJ， 感受我的 music， 快乐时光不能浪费。如果我是 DJ， 你会爱我吗？你会爱我吗？你会爱我吗？如果我是 DJ， 你会爱我吗？你会爱我吗？你会爱我吗？你会爱我吗？ Hello baby， I'm DJ， this time with me feel my music。DJ will love me， come on together go to party。 如果我是一位午夜 DJ， 你是否愿意帮我体会？想要正式的问你一句，你是否会爱上一位 DJ？ 我是午夜 DJ， 感受我的 music， 快乐时光不能浪费。如果我是 DJ， 你会爱我吗？你会爱我吗？你会爱我吗？如果我是 DJ， 你会爱我吗？你会爱我吗？你会爱我吗？如果我是 DJ， 请你爱我吧，请你爱我吧，请你爱我吧。请你爱我。